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中度霾，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北京是阴有轻雾或者是雾的天气，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扩散条件是比较差的，能见度不好，驾车上路还是应该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京的东部环路交通压力上升非常的明显，其中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三环的亮马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大郊亭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另外，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的东西双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说一说关于头昏的话题。头晕头昏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遇到过，但是您想过吗？这些头晕头昏甚至有可能和我们的耳朵有关系，而且大部分的头晕头昏可能都是这耳朵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您的头晕病根可能就在耳朵上。 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头昏头晕的情况，做了很多检查却不见得找出病因。据统计，大约70%头晕患者的病根在耳朵。在全国爱耳日即将到来之际，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欣给您说说您的头晕病根可能在耳朵。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您的头晕病根可能在耳朵上。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李欣。 嗯，欢迎李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和大伙儿来说这个头晕的病根可能在耳朵上。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题目都有点犯迷糊了，这头晕不是我们经常说比如说和血压有关系，甚至有些朋友说跟颈椎有关系，我们都说了这颈椎病有可能会引起头晕，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大部分的头晕病有可能和我们的耳朵有关系？这在临床上是有统计的吗？ 有。嗯，因为我们在耳朵里面有一个平衡的感受器， 嗯， 它位于我们耳朵的颅骨的深部，它平常我们外边摸到的这个耳朵是耳廓，它属于外耳，嗯，再往里边耳朵眼这块也属于外耳，再到深处有内耳，内耳里边有一个平衡感受器， 嗯， 它有这里面呢，它是负责人体的平衡，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眩晕。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耳朵引起的这种头晕更多的不是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这个耳朵，而是耳朵内部的一个构造叫内耳的这个问题所引起的。 对的。 嗯，那如果是耳朵问题引起的这个头晕头昏，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您出现了这种头晕头昏的状况，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耳朵引起的，还是血压引起的，甚至是我们的这种颈椎病甚至神经引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李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聊一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头晕的问题，就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的形式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伙来说一说您的头晕病根很有可能就在耳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2.41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会达到峰值 4.87 亿，占到总人口的 34.9%。为了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人口老龄化国情意识，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国老龄办等14个部门决定联合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并且印发通知，提出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面向全社会，重点对象是党政干部、青少年和老年人。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意识明显增强，关爱老年人的意识和老年人的自爱意识大幅提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坊间一直流传着喝烈酒防冻疮的说法，所谓冻疮是由于手足等部位长时间暴露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之下，导致血管长时间的处于收缩或者是痉挛的状态，继而发生血管持续的扩张，血液淤滞。有的毛细血管、小动脉和小静脉受损之后就会发生血栓，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水泡和皮肤的坏死。那针对冻疮形成的原理，想要科学的预防，应该遵循着防寒和防水的原则。这样看来，喝酒来防冻疮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而且喝酒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进而加大人体热量的损失，加上饮酒之后人体对于温度的敏感性降低，经常不注意防冻，很有可能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的情况。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今天上午的9:30启动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受到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传输的影响，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了重度污染，预计明天也就是28号夜间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好，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您的头晕病根很有可能出在这耳朵上。啊，李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聊到了，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有过统计，很多的头晕都是由于我们说内耳的问题所引起的，这个比例大概能够占到多少啊？是一半啊，还是说更多呀？ 我们一般眩晕分两种，一种是外周性的，一种是中枢性的。 嗯， 外周性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可能是耳朵的病变所引起，一般的占 70%-80%， 而中枢性的呢要占到 20%-30%。 嗯， 所以说耳朵引起的病变要比颅脑引起的病变引起的眩晕要常见。 哦，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确实有过统计，耳朵引起的眩晕是更常见的哈。其实关于这晕呢，大家伙也有各种各样的感受。有的朋友说呢，这个我是一晕只是一过性的， 一会儿就好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晕个这个几分钟，甚至有朋友一晕是整天整天的晕，还有晕好几个月的。也想问一问您，比如说这个晕我们怎么来给它分类，在医学上有明确的这个划分吗？ 有明确的划分。刚才提到的一种就是最常见的划分方式就是外周性眩晕和中枢性眩晕这两种。 嗯，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有的有几秒钟，有几分钟，有几小时，还有几天的。这里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出现眩晕的时候，这时候有躺下或者是起床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诱发出来的眩晕，或者是在床上翻身时诱发出来的眩晕，它只有持续几秒钟，最多几分钟，这样的情况是我们耳科最常见的，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耳石症。那么通俗来讲呢，耳石嘛就是耳朵里边的石头。其实这个石头位于什么呢？咱们平常总是说我掏耳朵掏出耳屎。这个耳屎和咱们说的这个耳石是不一个概念啊。耳屎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掏出来的这些耳朵的分泌物。一些黄色的这个叮咛片状的，这叫耳屎。那么耳石在哪里呢？我们大家可以试一下摸一下自己的耳朵。然后有耳道啊，耳道里面就是耳朵眼儿，耳朵眼儿往里面是耳道，这时候再往里面我们就摸不到了。再往里面颅骨深处呢，其实到骨膜的再深处呢，它有一个内耳的这个解剖结构。那么这个内耳呢，它里面是含有一个负责平衡的结构。它的这个样子呢我们现在看不到，但它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它像一个蜗牛样子的东西。那么这个小蜗牛呢，它藏在耳朵里面，它蜗牛的壳是负责听声音的，蜗牛的头和触角这块就是负责平衡的。还有蜗牛的这个颈部这个地方是负责平衡的。那么我们真正的就是刚才我说了有病变的这个地方呢，它是藏在蜗牛的这个颈部，而我们这个整个的蜗牛呢，它是深藏在我们颅骨里面，是我们外边的这个耳朵所看不见的。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说如果躺下起床，这时候出现了眩晕的这种感觉，而且就持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有的一两分钟，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是这个耳石症。 也就是说我们内耳当中的这个部分可能出了问题，但是它是有自己特点的。首先呢，它是位置要发生变化的时候才有晕的时候，而且它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不太长，这是我们说耳石症所引起的头晕它的自己特点。 对，刚才说到它有位置有自己的特点，最常见的就是躺下和起床的时候出现眩晕，还有的人是在床上左右翻身的时候出现眩晕。那么这种眩晕呢，它是一般不伴有听力下降啊，我们没有耳聋耳鸣的这种表现，只有单纯的眩晕的这种表现。这种呢，我们考虑它耳石症的可能性大， 比较大。 其实这种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可能都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就这个耳石症。它在我们临床当中呢，这个眩晕，眩晕就是说，像耳石症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也想问问您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体位发生变化引起的一个眩晕啊，还有一种是比如说大家蹲着或者是坐着猛地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有这种一过性的头晕，大家普遍都认为这是血糖偏低或者说低血糖所引起的，它和我们说耳石症引起的这种眩晕它有区别吗？ 有区别。刚才说的从蹲下到站起来，一般的呢不大考虑这种血糖的变化，有的时候是考虑有一个体位性低血压这种情况引起的眩晕。那么我们呢刚才说到的这个耳石症呢，一般的是从躺下到坐起这种体位的变化引起来的眩晕。 也就是耳石症引起的这个眩晕体位的变化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我们比较小的这种体位变化也依然有可能会引起头晕的情况。 对。还有就是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左侧 到右侧这种翻身的时候，尤其是翻转180度角这时候，这时候出现眩晕的时候，一般我们要考虑是耳朵的病变引起来的眩晕。 和这个血压血糖可能没什么关系，因为基本上我们还是在一个平面上，只是我们的头转了一个180度的方向而已。 对，头位的改变。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是最常见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老百姓俗称的耳石症，就是耳朵里面的这个小石头脱落了。这个小石头呢，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钙结晶物，它位于内耳，它本来应该在它的位置上，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呢，它脱落到半规管里去了。这个半规管呢，就是刚才我讲的类似小蜗牛的东西的头和触角，就是这个耳石它应该在接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小蜗牛的颈部的这个位置，结果它一脱落呢，脱落到头和触角的这个位置了，这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了眩晕。 甭管怎么说，就是位置它发生了这个变化哈。 对， 那它既然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我们说了这个叫耳石症嘛，大家总认为这是不是耳朵里面的这个小石头活动了、松动了，到了不一样的位置？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比如说我们会听到耳朵里面会有咯啦咯啦的声音，或者说我们耳朵会不会有不舒服的症状，提示我们说，哎呦，这是小石头发生变化了？ 一般不大会有耳朵里边发生声响，因为我们听到的那个声响，那是属于外耳的声响，而我们自己的这种耳石脱落，它是在内耳，我们是听不到它的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听到的那个声响，那不是耳石症，但是呢，还有就是第二类，就是叫比较常见的眩晕呢，是梅尼埃病，梅尼埃病呢，它呢是除了眩晕是为主要表现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明显的有波动性的听力下降。什么叫波动呢？就是说我发病的时候听力下降很明显，当我眩晕好转的时候可能会听力还有所恢复。然后呢，还有这个除了眩晕波动性听力下降，还有耳鸣，就是耳朵里边这个 嗡嗡的声音。 对对，这是耳鸣。还有耳胀满感，觉得耳朵胀，这种情况是考虑梅尼埃病比较多，老百姓有的也称呼为美尼尔。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由于我们说耳朵出现了问题引起这个头晕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叫耳石症，一个呢叫梅尼埃病。 对，是的。 这两个是最常见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你说，如果长期被这个头晕所困扰的话，这是不是比如说我看病的话得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排查呀，我最应该去医院先看哪个科呢？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引起头晕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虽然我们说这个耳朵的问题可能会占大多数，但依然会有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血压的问题、颈椎的问题、神经的问题。我们去医院看的话，既然大多数都是耳朵引起的，我们是先挂耳鼻喉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先挂哪个科室啊？ 刚才您说的是不是要一个科一个科的看哈？有的病人呢，他找不准科室的时候，他可能，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耳石症，他认为我转头的时候出现晕了，他，我遇到过这样病人，他就先看骨科，结果骨科一检查颈椎没有问题，然后后来他觉得那我头晕了，那我就看神经内科，也就是咱们说的脑科，这时候完他检查了一圈，核磁也做了，这个也都没有问题，然后神经内科的大夫就建议说，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应该看耳鼻喉科，最后他来到耳鼻喉科。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想就是减少这种在各个科室周转的这个次数吧，那么我们考虑就是刚才说到两大类，外周性眩晕和中枢性眩晕，其实中枢性眩晕是真正应该看神经内科，而外周性眩晕看耳鼻喉科比较好，就是首诊挂耳鼻喉科比较好。 那咱们跟大伙来说一说吧，比如说我出现了头晕的这个症状，我怎么来区分，比如说是外周型的还是这种中枢型的，它会不会各自有一些典型的特点会提示我们呢？ 会。比如说第一大类，当有眩晕伴有耳朵响，耳朵胀满感，耳朵闷，听力下降，这时候我们最好是首选看耳鼻喉科。 耳鼻喉大部分可能是外周型的。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有一个明显的体位性的变化，这时候没有就是没，即使是没有听力下降，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有躺下、起床和翻身，这时候出现眩晕，也要首选就诊于耳鼻喉科。还有呢，第三大类，比如说当我们眩晕出现的时候，有这个说话困难，有看东西视野的发生改变，就是比如说偏盲，就是有一部分视野发生改变了，这时候看东西有复视，就有重影，而且呢这个说话说不清楚，吞咽的时候发生困难，这时候我们要考虑神经内科啊，神经颅脑的这个病变比较明显，就是有的时候还伴有这种颅脑后循环的缺血，它影响了一些神经的功能。还有个别人呢有一些面瘫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要首选在神经内科。 也就是这种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中枢型引起的了。 对，中枢型的病变占大多数。另外还有的这种中枢型的，我们还有比如说像伴有头痛，比如说一些这种像前庭性偏头痛的这种呢，它伴有头痛，还有明显的有怕光怕声的这种情况啊，其实的这种还是应该考虑神经内科的，这个因素比较常见，所以在这种我们可以首选于神经内科。 所以说这也是简单的提示一下大家伙，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的症状，您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您更符合于哪一个类型，这样的话方便您比如说首诊的时候挂对这个科室哈。但是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医院是不是有这种专门的眩晕门诊，也就是说您分不清，实在分不清的话，咱就直接挂这种眩晕门诊，让医生来给咱们把关。 对，可以的。有的医院，现在北京有不少大医院，它有专门的眩晕门诊。有的眩晕门诊都是有联合出诊的。这种联合出诊，它会是有神经内科的医生和耳鼻喉科医生共同出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首选挂这个眩晕门诊。 这种专病专症门诊。 对。 如果您实在是分不清的话，或者您觉得刚才这个李主任说的，哎呀，好像这个外周型的也有可能自己对应的上，这个中枢型的自己好像也有这个症状，分不清的话，咱可以找这种眩晕门诊去看一看。 对的， 让专家来把关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年纪大了好像都会有这种头晕的情况，想问问您这是正常的情况吗？很多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大，可能都会有这种头晕的状况。还有一些年轻人说，我睡觉睡不够了，我也有这种头晕的状况。那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刚才说的年纪大了会有这种头晕的，那么我们其实首先考虑它是有一些脑血管的病变，然后有一些缺血缺氧的因素呢，会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头晕。年轻人呢说的是就是有这种 休息不好了， 休息不好 引起的 啊，休息不好的时候它也是有一过性的缺血缺氧，也会造成颅内的这种供血的改变。然后颅内供血改变的时候呢，因为耳朵里边它有一部分啊是从那个颅内的出来的这个分支，比如说像内听动脉，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耳朵的血管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但是大多数这种比方说没有旋转感的啊，有一些昏昏沉沉的年轻人的情况，一般跟局部的这种血管的痉挛有关系。 那多休息休息，我们再睡个好觉，可能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哈。也想问问吧，大家伙都会有一个困惑，比如说我一过型的或者说偶尔出现的这种头晕的情况，是不是就一定比这种比如说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的这种眩晕的情况病情要轻？如果只是偶尔一过型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它呢？ 短暂的一过性的恢复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就是休息就可以缓解。那么当我们反复出现短暂的这种一过性的，那么我们也要警惕它有一些耳部的病变， 也得引起重视。 对，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观察我几天，或者说比如说我今天有这个症状，我晚上睡了一觉睡得挺好，第二天还有，就提醒我们就得去医院了，还是说我可以再观察个三四天，如果还不好的话我再去医院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在三天左右吧，我们还是尽早就诊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如果三天的时候 三天左右还是没有好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去专科的门诊去咨询一下医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对 啊，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晕呢感觉好像特宽泛，我们经常在嘴边说的呢有头晕、头昏、眩晕等等，这些在我们的临床医学上是一回事吗？ 头昏呢，它一般的是指一种头脑不清醒、昏昏沉沉，一种迷迷糊糊不太清楚的这种状态，这是咱们平常老百姓说的这种 头昏。 哎，对。但是头晕呢，这是我们就是在临床医学上用到的这个词汇。它头晕呢，一般的是指一些昏沉感、不稳感、漂浮感。这些都叫做头晕，往往是有一些座位、卧位的改变引起的一种不稳的感觉，这叫头晕。而眩晕它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名词，它一般的是这种头晕的一些更专业的一种这个名词吧，就是或者说一种比较比那个头晕更特殊的一种状态吧。这眩晕呢，眩晕它是有一种平衡的这种感觉，往往病人会发生一种旋转感。这种旋转感呢，他病人会说到我有一种像类似天旋地转、天翻地覆，还有的人是感觉像地震了似的感觉。这种就是旋转感比较明显，往往看的这个东西这种有旋转，睁眼睛看的时候有旋转，而闭上眼睛他还会感觉到自身在旋转，这种是真正的眩晕啊。那这种就是真的是发生晕了，这种往往是还是耳朵的问题比较常见。 所以说这个头昏、头晕、眩晕它其实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对。 那像这几种症状的话，是不是像您说的最后一种症状眩晕，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一般情况会比较严重啊？ 其实如果要是真的发生眩晕的时候呢，我们要是及早就诊，它如果要是发生在外周性的，它虽然表现症状很重，但是它治疗起来呢要比中枢性的还要容易一些，还愈后的效果好一些。而那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像中枢性的病变呢，当出现了这些比如说视野的改变、吞咽困难和说话构音的这种困难的时候呢，它其实要更重，要更有跟生命危险就是离得更近吧，这么说。其实真正来说呢，耳朵的病变它比较广泛，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好治。而你真是中枢的这种病变的时候，症状要重一些，要更加难治一些，更危险一些。 好，所以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大家伙，我们出现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够光用自身的感受来判断，说这病情或轻或重，我是不是比如说病情我感觉没有那么晕的时候，我可以暂缓一缓去医院去救治，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我们自身的感受并不能够作为病情轻重的一个判断标准，很有可能我们没有感觉特别晕的时候，这由于是中枢神经所引起的，这个时候反而可能对于我们的生命威胁会更大。 对。 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您的头晕病根很有可能在耳朵。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乡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儿童这个眩晕，它有一些前天性偏头痛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往往是一些视觉的改变引起的，比如说看电影、电视、电脑、手机这一些一些视觉的刺激影响我们负责平衡的这个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方说饮食的因素，比方说食物里面的这个味精比较多，或者是咖啡茶叶的时候，也会影响这个眩晕。所以一般孩子的这种眩晕呢，我们更多是考虑有前庭性偏头痛的这种情况，有一些视觉的原因。那么遇到这种，我们要注意，就是让他少看一些电子的东西，而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坐车的时候，在车里不要让他看车里的这些物体，手机的这些移动性的物体啊，注意这个有这个外界的这个视觉的刺激，这样的情况就减少他眩晕。 好，那根据您的这个判断哈，最有可能的可能是前庭性的这种头疼所引起的这种眩晕。 前庭性偏头痛它不一定表现有头痛，它有可能就是是这种前庭性的这种变化，前庭周围性的这种眩晕。 所以说这个朋友你也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因为五岁的孩子可能基本上已经可以会说话了，能够表达自己的这个问题。您可以问问他，比如说我们看电子屏幕或者看手机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晕得更严重啊，我们可以帮助您来初步判断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继续来看，妍妍想问问说自己的爸爸有美尼尔病，说已经诊断过了，想问问这个病到底如何治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梅尼埃病呢，它有几期，当你一期二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用一些改善微循环的药和一些脱水剂，因为梅尼埃病跟内耳的水肿有关系，跟麋鹿的水肿有关系，用一些药物治疗。当我们发展到二期到三期的时候，我们考虑可以用内淋巴囊减压手术，这个是我们在耳科的手术，就是手术的部位在耳部啊，这样子我们可以给他减轻眩晕，保住听力，这样子。还有特别重的严重的四期的这种，当反复眩晕发作，又聋得很厉害，这时候发展到四期的时候，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破坏性的手术。那么一般的，我觉得大多数现在的医疗一般的做这个到四期的这种做的不是很多，那么我们还是一二三期的这样比较多。那么他可以您的父亲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看他的听力分级在哪一级，眩晕的发作在哪一个级别里面，所以我们来判断一期二期用药物，三期可以做内淋巴囊减压手术。 这妍妍又在追问了，说如何判断到底是处在几期呀？这个是不是是一个比较系统和复杂的，我们一句两句能跟大伙说清楚吗？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咱们判断？ 这个得需要上医院做听力学和前庭功能的检查来确定。 我们没法比如说通过一两个症状来判断到底是几期。 对对。 所以说想要判断这个我们说的美尼尔病到底处于几期，然后我们确定治疗的方法的话，还是建议您带着自己的父亲去专科的医院，这个时候挂是不是就挂耳鼻喉科，或者是 耳鼻喉。耳鼻喉科。是的。 这除了这个美尼尔病啊，关于耳石症的问题也特别的多，我们来看一看哈。幸福树想问问专家说耳石症能够自愈吗？还有刘海平也说这耳石症它能预防吗？该如何防呀？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说这耳石症我们能防吗？ 耳石症能够预防一部分。它呢，因为诱因是什么？第一类是外伤，就是头部受撞伤的时候容易出现耳石症。第二类是缺血类，就是脑部、耳部的血管供应不足的时候可以出现。第三类是有这种钙质代谢的紊乱，就是年龄大的时候有一些钙质的紊乱可以出现。所以 钙质的紊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骨质疏松啊什么的有关系吗？还是说这个钙是钙多了？ 骨质疏松的这一类有关系。那么就是跟它钙质的这个代谢的改变也有关系。那么我们从我们自己自身来预防来说呢，就是注意不要烟酒，酗酒，烟酒的刺激减少，不要着急上火，不要情绪激动。 比如说就是剧烈的情绪波动的时候，造成脑部供血的减少，这时候也容易诱发出来耳石症。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我们也得减少一下头部，比如说受到这种撞击啊，或者受到这种伤害？ 对， 其实这也是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尤其是对着小朋友开玩笑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推一下对方的这个头啊，如果推不合适的话，很有可能这耳石症也会被推出来，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也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头部我们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哈。这说完了预防，咱们来说说如果有耳石症的情况，它有可能自愈吗？ 刚才问到这位朋友问到的，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确实能够自愈。因为他耳石脱落的少的时候，他会有一部分自己吸收。还有一部分人他会通过自己在床上随意翻转体位的时候，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将脱落的耳石翻到自行复位。这是，所以有一部分少部分会自愈。那么大部分呢，还是得通过做手法复位来将耳石给治愈。 好，有一部分是可以自愈的。既然耳石我们说了是由于这个小石头啊，它不在原来的位置，到了其他的地方，那即便比如说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还是说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给它进行复位啊？ 一般的是通过手法复位，就是到医院明确检查以后，我们进行手法，根据它耳石脱落的位置来进行这个头部的转动，让这个耳石回到它原有的位置。 是手法复位，不是手术复位，这是没有窗口的是吗？ 没有窗口的，对，就是通过一些手法让头部转一定的角度，把它给恢复到原位。 好，那恢复到原位，我也想问问，既然我们这个耳石它脱落了，肯定比如说是原来固定的不牢，它才这种有脱落的情况。那如果把它复位了之后，会不会再次出现脱落的情况？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比如说固定的更牢固一些呢？ 正常的时候它是就粘附在上边的耳石膜上。只有是当我们撞击伤缺血和一些钙质代谢的改变的时候才会这样。所以呢就是目前呢没有说就是外力的作用我们让它固定在那儿，正常的它就应该粘附上。那么从我们刚才就是说减少诱因，别着急上火啦，别生气激动啦，别抽烟喝酒了，还有不要过度熬夜了，不要劳累了，这些是我们能够控制到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耳石如果恢复到原来的这个位置，它自身是带有这个我们说粘性的，它会固定在这个位置，我们更多的没有什么外力的方法，比如说让它粘得更牢一些，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干预它的，更多的是我们从预防入手，减少这种比如说外力的伤害，甚至我们说减少这种生气缺血的情况出现。 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反复发作多次的，多次手法复位无效的，也有特殊情况可以做耳朵手术，做半规管天塞手术，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给它固定住，但是这种是非常少的。 好，严儿妈这个朋友想问问说自己呢是耳石症，最重的时候啊10天都起不了床，说又晕又吐，而且不能吃饭，去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给了点晕车药，想问问现在晕得特别厉害，就吃这个药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我觉得可以先吃这些晕车药，之后症状减轻了到医院做手法复位。这个手法复位有的时候你判断方向判断的不够准确的时候，它复位的效果不好，所以呢这个手法复位也是建议让就是专科的大夫来给进行手法复位。所以说呢先吃点这晕车药，症状好转了还是到医院过来看。那么就是如果要是说很重，像刚才说10天起不了床，是不是真正的是耳石症，还是说比方说别的病并发出来的耳石症，这个还得需要我们专门上医院去专科再详细的检查一下。 那也就是说一般比如说耳石症引起的这个头晕，您初步判断如果单纯的耳石症的话，是不是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情况，连起床可能都起不来啊？ 单纯的耳石症不伴有其他的，往往重的时候也有起不来床，但很少说是持续10多天起不来床，可能偶尔有1-2天。 然后很快的他就能到医院去了。 嗯， 如果单纯耳石症， 好，所以说严儿妈，我们专家还是建议您赶快去查找一下病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个耳石症哈？ 对 啊，你也说到了，如果耳石症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可以服用一些比如说这种晕车药啊什么的。为什么我们不去医院直接把这个耳石复位，要等症状减轻了然后我们再复位呢？ 其实我们最好还是早点去医院复位。当他有的病人他觉得行动实在是不方便，到不了医院的时候，稍微的吃一点晕车药改善点症状，还是尽早的去医院，因为我们不敢排除有一些其他的中枢性的眩晕。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吃晕车药啊不是治本的方法，它只是一个治标，帮助我们缓解这个症状，是能够保证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途中不发生什么意外的状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有这种头晕的情况，又是耳石症引起的，还是尽快到医院去复位一下，是比较正确的这个做法哈。既然说到了这个晕车药，也想问问您，比如说耳石症引起的这种头晕的情况，是不是这些朋友他晕车晕船的状况也会同时伴随着出现呢？ 是。刚才我看那个陈的这位朋友，他问就是他的5岁的孩子有晕车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其实这种还是预防为主，要那个比如说你上车的时候，你尽量的比如说戴上眼罩，这种让他少注视周围移动性的物体，减少视觉的刺激，这种可能更好。刚才您问的是晕车晕船的，这个 如果有晕车晕船的话，是不是也证明比如说耳石症会伴随出现，或者说晕车晕船的朋友耳石症发生的这个几率会不会比普通的人更高一些，会有这样的这个对应关系吗？ 不完全会。晕车晕船它表示它有一些比方说前庭功能的不良，或者是前庭性偏头痛的这种表现，跟耳石症还不是一个病，所以不能把这两者划等号。 好，所以说大家伙也不一定晕车晕船的朋友就是耳石症引起的。 对。 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互动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袁上草说，儿子32岁了，总说自己有头晕的情况，之前呢做过生化，做过脑 CT， 也做过颈椎的核磁，结果显示啊都正常，就担心这是不是脑子里面长了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儿子呢每天都1-2点钟才睡觉，不知道和晚睡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他这个晚睡熬夜，他确实是影响我们代谢的一种变化。然后这种代谢呢，脑部的血管和耳部的血管也确实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这种还是建议他去医院查一下，排除如果要他要说那个脑部的这个核磁都正常了，必要时候查一个前庭功能。 这个前庭功能检测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医院的话，这是专门是有一个这个选项，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测试？比如说是抽血啊，还是说做一些平衡的这种测试？ 平衡的测试，这个在耳鼻喉科来进行，做叫前庭功能检测。它是有专门的平衡的测试。 是不是通过比如说我们抽血，或者画一些指标，我们更多的是看它这个平衡的能力。 对，不抽血也不用照那个影像。这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有一些是看我们眼球震颤的这一些专业的这个检查平衡。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头晕的情况哈，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耳朵的问题所引起的这个头晕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呢也跟我们反映自己但凡出现头晕头昏的状况啊，都觉得是颈椎有问题。也想向您请教一下，在临床上真的由颈椎所引起的这种头晕头昏，它真的像大家所认为的这么常见吗？还是说其实在临床上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原因？ 在眩晕疾病当中，颈椎病变引起的眩晕其实很少见，它应该是不足10%这个眩晕疾病。个别有的，比方说有颈椎的不稳感造成的会有这些眩晕，但是呢有个别头昏头晕的这种呢，还是同时看一下颈椎，因为有的颈椎病变重度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后部的这种叫椎基底动脉的这个血管。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临床上由于颈椎病所引起的这个头晕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常见。那如果是颈椎引起的这种头晕，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自身特殊的状况能够帮助大家提个醒来判断一下？ 往往有一些颈部的不稳感会发生头晕，所以当我们出现这种转头或头部摆动的时候，这种出现眩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要排除一下颈椎的问题。 好，这个丁先生今年67岁了，打来电话想向您咨询一下，说自己的耳朵啊总是嗡嗡的响，尤其是夜里啊响得比较严重，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啊？说耳后呢之前长了一个叫胆汁瘤的，去年四月份做了手术，不知道这响啊和手术有没有关系，但是他说了没做手术之前也有嗡嗡响的情况。 我觉得他这种耳朵响是耳鸣，耳鸣的这种情况一般原因病因比较复杂，胆汁瘤可以造成耳鸣，但是呢当做了手术，一般的耳鸣跟这个手术关系不是很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耳鸣呢是由于手术引起的。他这种情况呢更多的还是考虑耳部的毛细胞的变性和耳部血管的变性。那么夜里响的比较严重的，我们一个是需要进行耳鸣功能的检测，检测耳部的这个毛细胞的功能。第二个呢是需要排除一下内听道的肿瘤的问题，需要做一个内听道的核磁的检查。他说的这种情况看来跟这个胆汁瘤关系并不是很大，还是考虑跟耳部的毛细胞和血管的变性有关系。那么这种往往他这种夜间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我们还要做一些比较专业的耳鸣功能的检测。 好，陈这个朋友继续在跟追问您哈，他说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解答，想问问刚才您给他判断这个孩子这个出现这种头疼头晕的情况，我们说可能是前庭功能的这个头疼所引起的，他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疗啊？他说了，孩子坐车的时候晕车真的非常的厉害，特别是在堵车的时候。像这种前庭功能出现问题所引起的这种头晕，治疗的方法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 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前庭康复性的训练。比如说我简单举个例子，那么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转很多圈他不晕，他是其实是从最开始转一圈转两圈逐渐增加的，这是一种前庭适应性的训练。那么我们孩子也可以做这种前庭康复性的训练，他有一些头部的动作，身体的动作让他来逐渐的从前庭功能差的状态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这种前庭康复性的治疗呢，当他比较明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他回家教给他怎么做这些动作，然后让他自己回家进行治疗，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前庭康复性的训练。另外一个就要还要排除一些影像的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像大前庭这种就是叫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大前庭导水管综合症，这种病是耳朵的病变，那么它也可能是早期也会表现为眩晕，那么我们就应该拍一个耳朵的 CT 来看一下。 所以说陈这个朋友啊，我们再跟您建议一下，像您说孩子这个情况，尤其是孩子年纪还比较小，我们还是建议您去医院先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前庭功能的问题的话，其实有一些训练的手段能够帮助孩子逐渐的去适应它，咱们得找对病因。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王先生，今年70岁了。他说刚才听医生说了，说这个眩晕啊和视力还有一定的关系，说自己啊已经快失明了，而且呢有晕车晕船的情况，同时还出现过昏厥的状况。自己之前啊看过神经内科，医生说了没什么问题，想问问自己的这种晕有可能是耳朵的问题吗？ 刚才他说过晕厥，如果要是晕厥伴有意识丧失的时候，这种跟耳朵的关系不大。还有的人晕厥的时候会跟心脏的原因有关系。他呢这个眩晕跟视力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他失明了这种是不是说跟耳朵有关系呢？那么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前庭功能的检测。但是呢有一种就是我们平衡啊也得依靠眼睛的这个视觉来进行维护。就是当你失明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同时这种平衡的功能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这种晕厥，第一个